喂，声仲有开咪啦吧？ 阿慈生，你真系有所不知啦。嗱，呢支咧就系今日嘅真心推介，唐有方嘅薏米蜜。嗱，饮到佢啦，除咗清热解渴，最紧要佢唔甜啊嘛，啱晒啲糖尿病人士去饮用。嗱，我手头上呢支咧就红枣味，仲有柠檬味添。 咁正，咁几钱先？ 嗱，呢支嘢就平啦。12元支啫，而家就可以亲身咧去咗唐有方嘅门市，或者 WhatsApp 去6398-7266订购 Red 一先嘅会员，仲有折扣优惠添。 咁正，咁就迟少少先开咪啦，等我 WhatsApp 落埋单先。 唐有方为你寻回甜嘅滋味。 我系探长。 哇！花生当饭食，踢完耍太极，呢一笔系你哋嘅，Rag 先系大家嘅。 其实咧，都系再嚟过。 系咪我呢一笔大家啊？ 加时版啊，第四节啊，咁啊讲呢个煎饼盒之前咧，就俾阿迪讲讲啲台务先啦。 哦，咁啊讲一讲台务先。 台务唔系阿杰斯同我讲嘅咩？ 嗯。 啊，冇嘢 ，sorry， 妖真系阻住晒。 佢 系讲一台， 大佬你听未听过？ 顶你， 阿迪讲。 嗰台无线啦，咁啊，本土产先生往后咧就会调咗喺星期三嘅7:30，咁啊，大家记得啦，即系唔会再喺星期四啦，就会喺星期三晚上嘅7:30就直播嘅。OK， 第一样嘢啦，咁啊，第二样嘢介绍少少新嘅节目先啦，咁啊，马季开锣啦，咁啊 ，Vega 就多咗两个嘅赛马节目啦，咁啊，分别。叫赛马 T1T 嘅，咁啊就会分别会系喺星期五晚就会上嘅，星期五下就会上嘅，就系、是、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嘅赛马。 赛马日 有赛马日，咁另外一个咧就会系喺星期一会上嘅，就系、是、星期三晚嘅。 即系啱出排位。 系啦，系啦，因为我唔系好熟赛马咁、但系总之就系五日啦，两晚就会上节目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即系今集我哋讲电影啦，咁但系另外有一个咧就唔系讲专系讲电影，但佢会讲科幻嘢嘅，一个叫 Sci-Fi 全面睇。咁啊，逢星期一咧就会免费下载。系啊，三集噶啦，咁啊，即系 口碑 系啦，几好口碑。 咁知嘢噶。 诶，唔系佢讲，佢系讲啲诶科幻嘢嘅，佢、 okay. 又唔系神秘学嗰类嘅，系、 okay. 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支持下呢几个节目啦，系啦， 好 ，OK， 咁啊，翻嚟咧讲下呢个煎饼盒啦，煎饼盒咧就系、是、呢啲好有中国特色嘅喜剧啊，呢个咁嘅剧种咧，其实咧就即系亦都系小弟睇中国电影咧，个即系一个疑惑嚟嘅，即系究竟啊中国电影其实真系有冇喜剧？咁啊，其实过往呢几年其实就拍咗好多喜剧嘅，大大细细，成本又低，啊都有乜嘢都有嘅。 耻笑算唔算喜剧先？ 耻笑 诶、 算，但系嗱、对我嚟讲咧，我真系仲到今时今日咧，我就真系 笑唔出啦。 系啦，最惨就系笑唔出啦、okay. 笑唔出就好难系喜剧嚟噶嘛。 耻笑都笑唔出， 咁啊好多其实都系有呢个感觉。咁、okay. 但系譬如话你早几年嘅人在囧途系 OK 嘅，即系间唔中有一套啦。或者你再数翻再之前啊，再好早嘅时候，疯狂的石头啊，嗰、啲都 OK 嘅 ，OK， 即系我哋都会觉得 OK。但系譬如话，即系呢啲系可能真系几年先一套啦。咁、今次咧就今年暑假又嚟一套啦，就系、是、呢个 煎饼盒 啦。咁煎饼盒咧，其实咧讲讲嗰个背景咧，其实佢就系呢个 即系 泰囧嗰个班底嚟嘅，即系如果幕后嗰、那个班底。咁啊，譬如话有呢个近年都开始几冒起喺内地都几多人留意佢嘅一个制作人就系、是、阿陈子希啦，呢、这个系 以前是拍电影的、都是靓女来的，那么80后靓女现在都还是靓女来的、但是她就已经差不多转了去做幕后，因为搵钱搵得多。那么我觉得就有着数嘛，靓女做制片人呢，即是 call 老细俾钱就容易好多。 份额好多啊，北京。 是啦，咁、所以呢这个可以留意一下佢㗎，陈子希啊就叫做，咁而家应该系喺最新拍緊嘅一套呢，又系同黄宝强嘅，就系佢都差唔多系佢班底，咁叫《唐人街探案》。咁呢套呢就喺 开咗好耐喎，呢套嘢开咗好耐， 好似差唔多埋緊尾咁滞囉，係啊，咁好似都有去美国拍啦、等等啦，诸如此类啦，都系走喜劇路线嘅、OK 啊，咁所以呢諗呢套煎饼盒呢就算系爆个懒啦，又都过十亿啦，咁嗱呢套呢就呢套好明显啦，如果你睇返讨论区呢就個個咧就係為屌而入去睇嘅，即係幾明顯係咁樣嘅，即係好似冇睇過冇權屌咧就唔過癮。 我成日咁講，一定要 嚇。咁但係呢個元素其實係重要嘅，即係喺大陸你會明白就係話，喂好多嘢你唔屌得啊嘛。所以我咪成日講點解國足咁偉大嘅，係咪先？就係、因為你好多嘢唔鬧得啊嘛，但係國足鬧得 13億人嘅吹捧， 你拍到西片出嚟，我又可以鬧得，係咪先？唔會坐監嘅。咁所以喂。淨係呢個因由啊，我都如果我係大陸人，我都會買飛入去睇啦。 咁因為大陸係最驚你唔怕你屌，最驚你唔講嘅。 係啦， 你唔講你就真係 唔講啊！大陸 係啦，咁所以就有啲即係有好多人就覺得呢套戲賤咯。即係我講內地嘅意見，就係佢係故意拍到西片出嚟。俾你講㗎嘛， 我又唔信啦。 即係佢有啲聲音係咁啦，OK。 我又唔信 啦。咁呢個導演呢就係、都係呢個男主角啦，就係、董 大鵬 啦，董成鵬啊， 大鵬。 咁大鵬呢就其實就喺內地呢有啲知名度㗎啦，拍好多電視劇，唔係電視劇有啦， 網劇 有啦，做司儀又有啦，咁同埋佢有唱歌啊等等啊，咩都有嘅。 佢係搜狐嘅參叫做首席嘅視頻演員啦。 係。 吊銷男士就係佢，好似 佢多定萬萬想不到多啊？ 佢多，其實喺視頻最多有大牌， 即係最大係嗰 最大大牌，最有兩個啦。當然女仔都有啲張馨月啊嗰啲咁嗰啲啦。 佢就簡單講個故仔啦，因為呢套可能真係好多人都冇睇過啦。咁啊個故仔其實咧就佢用翻大鵬頭先阿刁文牛講嗰個咧，即係吊屍嗰個身份咧就嚟開頭嘅。咁講佢就好受歡迎啊等等啦。然之後就有個老細揾佢拍戲啊。咁然之後但係佢就搞咗單即係圖式嘢，去夜總會唱歌出嚟咧就俾啲人影到佢。咁影咗之後咧佢就聲名盡喪啦。簡單嚟講咁樣，然之後咧就 但佢 收咗人哋嗰個老細成差嘢喎，成千萬喎，咁所以咪焗拍咯，咁樣冇，咁樣就但嗰千萬佢就使曬啦，因為佢買隻藍鑽，咁樣就送咗俾阿郭采潔， 諗住送咗俾條女嘅， 係啦，咁 諗住粒 鑽石又唔見咗，咁樣諸如此類啦，咁總之佢冇曬錢，但又要拍，咁佢又揾咗個方法，就係就走去偷拍啲大明星，咁就話俾個老細聽，嗱，我呢套戲咧有邊個大明星，邊個大明星嘅，但全部其實偷拍， 咁 就揾咗幾個咧好業餘嘅演員咧，就去做呢套戲。有少少即係好似阿周山以前嗰套喜劇 之王， 喜劇之王咁樣嘅，咁叫咁然之後咧就中間過程咧就係講佢咧就點樣偷拍，咁點樣走煎餅盒出嚟咧？個古仔咧佢拍嗰套戲咧就係、是、佢就扮演一個叫做警惡情奸嘅叫煎餅盒， 未得、啊， 即係類似係咁嘅。 你感覺唔夠全面嘅，咁、其實煎餅盒呢個角色咧其實係 冇你睇咁全面 嘅，係呢個大鵬大鵬小時候嘅一個夢想。OK， 因為佢細個就屋企做煎餅嘅，炒煎餅嘅，佢就諗住砌咗一個煎餅盒出嚟，就警惡情奸嘅，咁佢細細個將呢個煎餅盒咧就寫成漫畫，寫好多篇，咁啊最後 做嘢俾人蝦， 係啦， 又俾人蝦，跟住有個女仔呵翻佢，咁呢個咪功夫咯。 OK， 差唔多啦。OK， 係啊。 咁最後咧，佢就將呢個煎餅盒呢一個漫畫就變成一個劇本，咁就 sell 翻俾自己，去拍嘅，咁啊阿記者繼續啊。 系，咁啊，大致上个古仔就系咁咯。 咁但系， 仲有咩可以讲咧？呢个古仔， 嗱，咁 仲有咩可以讲先？ 我又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唔系，咁我又讲一套戏啦，系一个99年零零年啊，有咩有一套外国嘅西片啊？咁咧就系阿 Steve Martin， 史蒂夫· 麦克纳，记得， 同埋啊 喜剧。 Eddie Murphy 系 ，OK。 咁咧，咁呢套 我記得你講邊套啦， 係。咁咧，佢又 一白一黑， 吓，咁喺佢哋做呢个古仔讲咩咧？阿史提夫马田咧就系一个制片人嚟嘅，就好想去拍套戏，咁啊组织咗啲人啦，咁啊跟住后屘佢又想揾资金，点知又揾唔到，咁手头上咧就系一啲二打六嘅演员啊，同埋一啲通鬼改编嘅 crew 啊咁样，但系佢又想揾 Eddie Murphy 嚟到拍套戏，咁 Eddie Murphy 梗系唔理佢啦，咁佢又谂咗条桥，就系 偷拍佢 ， 所以咪抄， 就系偷拍佢，成日喺啲現場，佢去到邊咧，就去嗰度偷拍佢咯。 咁而家呢套戲啊，差都係差唔多，但 呢度差唔多咯。 就係 但人哋嗰啲偷拍嗰啲橋絕過， 絕好多。 咁呢度又係啊，呢度冇絕，唔絕嘅，完全唔絕嘅。 連有啲 即情係叫你講繁衍， 好似中間懸崖，接尾合尾都好夾硬。 嗱，咁啊，你講開即係譬如港星咧，其實咧，我哋今日講三套電影咧，其實就有兩套其實都穿插好多，即係呢個今時今日啲港星咧，其實都。呢個又唔知係咪已經有一個另外一個現象啦，即係咧都唔需要揾你主打噶啦，係 啊， 咁用你個用即係貪你有啲名氣啊，咁然之後就揾你啊客串下，咁呢度嗱呢度又係咁啦，其實捉妖都差唔多係咁啦，咁呢個現象咧係咪即係會越嚟越多咧？其實 一路都多嘅，就不過只不過以前咧多喺邊度咧？多喺電視劇多。 係。 以前電視劇用得多。 係。電視劇有咩？ 以前有㗎，04到06嗰段時間咧，好興嘅，即係譬如揾咗一個主角咩嘅，咁但係因為二線嘅男女主角咁樣啦，咁但係咧，譬如會揾阿志偉啊， 志偉有㗎，志偉用真聲㗎。係 啊。 我記得咧，如果你講緊04、05年咧，講普通話嘅港星咧， 夠膽用真聲嘅 有兩個人，夠膽唔係夠唔夠膽，我唔知點解佢可以俾佢用真聲咯。嗱，嗰個因為好敏感噶嘛，因為你唔係即係台灣人都要用配音噶嘛。但係咧有兩個咧，我係經常見到用真聲，一個係曾志偉，一個係沈殿霞。沈殿霞都有拍你頭先講嗰啲 嘢，有啊， 係啊，好得意嘅喎，係得呢兩個 黨員咯， 係啊。 吓！即系喂， 党员咯， 因为嗰时候配唔到啊， 冇理由配唔到嘅。 唔系佢就系真声嘅，佢哋话系用真声嘅。 系啊系啊系啊，真噶。 咁讲翻套戏啦，好唔好啊？ 吓，讲啊， 知咩？即系佢套戏咧就系冇笑咁系啊嘛，讲翻套戏啦。 系 咁就系讲啲呢一个人咧就尽量去将佢儿时嘅梦想就摆落佢嘅现实生活度。OK， 就拍呢套戏啦。但系跟住咧，佢就唔知唔打唔撞就攞咗笔钱啦，亦都曾经喺未攞咗笔钱之前咧，系去搵去尝试搵好多钱，去用好多方法搵啲钱嚟去支持套戏嘅。吓咁最后又系咁啦，还晒债，咁佢就唔拍啦。咁最后就又唔打唔撞，咁最后咧都成套戏就完全拍晒，但系最后都话套戏都系唔会出街嘅。咁跟住嗰段就犀利嘅 ending。群星大集会啦， 四个古惑仔， 四个古惑仔啦，郑伊健、大天乙啊、茶皮包皮齐晒啦， 仲有阿丧枯云吞啊， 仲有呢个上格云顿啦， 系仲有上格云顿， 最犀利一字马。 咁啊，我最奇怪就系咧呢一套戏咧，你明知喺度拍紧戏，你同阿双 cool friend 听打，我唔会痛噶喎，大佬。 系 我明知你拍戏，你就算你打得赢佢，我都知道系流噶啦。 唔系，但系因为佢贪佢，咪就系要贪佢个名啊嘛。 就系贪佢个名， 佢呢套戏，我谂个即系其中个卖点咧，就系揾晒嗰啲巨，即系揾晒啲大明星嚟衬托佢嗰班你都未必识嘅人噶嘛。除咗我哋识嘅啫， 系咪先？ 我最中意就系柳岩啦， 柳岩。 但系其他啲，譬如话你仲有国内嗰啲客串嘅都小心羊啦，有郭德纲啊，大佬。唔系郭德纲好，都系喂，全部系大牌。邓超唔红，你 邓超红啊？ 邓超梗系红啦， 新马仔嚟嘅啫嘛， 爆彩。 邓超梗一定红，系咪先？即系咁，佢就揾一大，即系我谂个卖点就系揾 superstar 去衬托佢嗰扎 KFC 啊嘛，调翻转啊嘛。但系个剧本其实又系薄弱到不堪噶嘛。 话边度有剧？冇啊！根本欢乐金消息嘅 系啊，唔系其实你 即系一场戏， 其实你可以其 实 就算你系搞个几剧，你有个儿时嗰个梦想嘅，个儿时嗰个梦想你就可以搞好少少啦，唔该，即系。 點講呢，又係嗰啲好，第一冇乜誠意嘅、啊、即係又係嗰啲細路仔俾人恰，跟住然之後呢就好想變大英雄，真係蝦鳩人咁樣， 冇蝦鳩人嘅整惡情奸， 整惡情奸 蝦鳩人。 其實如果你整惡情奸啊，喂大佬， 都係蝦鳩人啊！ 即係其實你 咩蝦鳩人嘢？ 你應該係可能係喂佢細路仔嘅時候，佢見到有件事，嗰件譬如話， 即係你玩 Kick Ass 咪玩得好， 唔 係 即係我就係想話似唔似嗰套啊？ 邊套啊？ 个系啊个 Kick Ass 系咪啊？就系、是、个女仔 留尾，佢留尾由拍戏扮扮下，突然之间变翻英雄嗰下系似 Kick Ass 嘅， 嗯， 即系佢无端端以为你哋系以为假嘅，点知原来个贼系真嘅嗰啲嘢咯。 试嗰段啫，都 ending 嗰段啫， 系啊， 即系喺资格市场嗰段啫，唔系啊，资格市场嗰段啫， 系，即系我头先讲就系话，其实好有几方面，其实佢可以扭得好做好啲咯，即系都系一个剧本嗰度啫嘛。 但系咁啦， 完全乱嚟啊！ 招 即系我哋睇佢啲 gap。位咪捉得唔好咯， 好 即係佢話揾翻粒鑽石一拎，哇！我粒鑽石喺度射一啖、嗯，然後 因為係嗰只狗屙翻出嚟， 因為只狗屙翻出嚟、 啊， 你將佢嘢 好好牙污，唔係啊，唔諗嘢噶嘛， 唔諗嘢嘅。 即係你如果喺個古仔度，其實你應該扭下，喂，嗰粒藍鑽石點樣出嚟？ 你喺邊度揾到㗎？冇，你只狗屙翻出嚟㗎嘛？ 係啦，係啦，冇錯。 咁你都起碼有多一嘢啊！即係你有位喺度，你唔識做。 但係喎，咪先係先嗰兩套，你哋又話冇 message。呢度好强烈就 message 喎， 有咩 message 出嚟讲？ 诶、欸，儿时梦想我要实现、啊， 我咪就 系话 佢喂大佬、啊， 带唔到啫，但系佢好有呢个 message 俾你、啊，佢好想做啊，系能力做唔捻到、啊， 你讲唔出佢嗰个儿时梦想系乜嘢嘛？佢有位俾佢嘅，其实、啊、又可能系咁啦，又可能就系佢其实佢真系写咗个儿时梦想出嚟嘅。不如 ban 撚咗囉，即係好似捉妖咁囉，又係咁咪做 上人。睇到戲起碼都有個咁樣去努力去完成自己嘅理想啊嘛，嘅嘢有呢個咁嘅 message 出嚟。 有個夢， 係有個夢喺度噶嘛。之前嗰兩套冇嘅，又唔見你哋鬧得咁勁喎。喂，呢套有鬧 message 啦。哇！ 喂，你仲有就係咪成套 未鬧噶？ 又係拜金主義囉。你睇到即係嗰個。不過呢個可能真係好反映到中國嗰個社會係 咁樣，即係 有錢解決件事咯，係咯，即係 即係同埋佢哋有賴啦 嚇，係啊 嚇， 即係譬如咧，即係唔識講嘅成套戲其實又係好難頂 嘅。但我反而覺得咧，佢係特登拍一套咁嘅爛片出嚟，係特登拍嘅喎。呢樣嘢佢話，即係你諗下，其實佢啲製作咧幕後咧，其實佢用嗰啲嘢佢都唔係。唔係窮唔係平嘅嘢嚟嘅，話聲咧，都係你明星可能平少少咯，係特登揾呢個，特登係揾呢啲平嘅明星，即係拍一套假嘅爛片出嚟。其實 又唔係喎，呢套戲其實都唔係好靚嘅啫喎。 我覺得總之，我又覺得唔會，起碼都唔好係佢一線製作啦，跟唔去睇好似 佢好低 budget 嘅咋，你睇得出 㗎， 真 係。 如果千零二千佢，但佢拍出嚟嗰佢成套戲，你係覺得佢真係喺一套。特登拍套爛片啊，明唔明白啦？但呢套 哇冇，佢冇噶呢樣嘢好高噶， 佢唔係話唔想拍一套爛片拍咗出嚟變咗爛啊，明唔明啊？佢係特登拍一套爛片出嚟俾你睇啊！ 一套爛片係好爛嘅， 係啊，所以同我正講，我覺得係喺度好難嘅事嚟噶。佢做緊其實 電影歷史上都有啲特登拍嘅爛片嘅， 佢特登拍一套爛片出嚟嘅，其實講真，我係覺得好重嗰種諗法噶我。 好重嗰種諗法， 好重嗰種諗法。 咁其實咩嘅？因為而家咧喺國內咧，即係話買 IP 啊，上次講過買 IP 啦。IP 即係佢哋其實而家唔當一套電影，佢唔係話有個劇本去開項目㗎啦。 即係嗰個附加值啦。 係啊，個附加值啦。咁其實係佢哋咧，好譬如大鵬啊，慢慢想不到嗰啲咧，佢話其實你而家譬如你一個你刁文牛，你如果你喺網上邊你有幾多個 fans， 有幾多個 hit， 喂，你拍啲短片早咗有幾多個 hit 位咧？大部分估到你個票房。有幾多 啊 ？OK， 好準下㗎啦。 即係 唔係仲有？ 即係你如果做 show 咁啫，我個 show 就600人到啦。咁啊，傑斯應該300人到 ，OK 啦。攞十倍，攞600人到，啱啊，啱啊。咁計到啦，明唔明？ 唔係，即係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嗰個你講個 IP 嗰樣嘢就係，譬如嗱呢套戲，如果呢啲咁嘅，如果擺翻落美國 ，OK。是一套可能 C 級 B 級嘅荷里活片。 是啦 ,C 級 B 級囉。 但呢你又但係佢就有一搏啦。如果喺美國你執返好少少啦。喂嗰、那個煎餅盒嗰個造型啊可以出公仔 啊可以賣到錢㗎嘛。 佢從來冇諗過啦大佬。佢從來冇諗過賣公仔㗎。 即係呢個就喺中國嘅電影。 賣柳岩咁佢有諗過。 係賣柳岩可能得。 賣柳岩。 柳岩呢就係呢度成套戲呢。 第二女主角。 即係唯一一揾到揾到一樣嘢 最好 睇嘅，係每一次出場我哋就好中意。 唔係唯一係最 ending 嗰度，佢著得太密實啫。 唔係佢有 之前嗰三幕我都中意。 個個話我賣空， 佢 又 做翻佢自己㗎，佢連個名都係叫翻 柳岩 㗎嘛。 咁大鵬就阿柳岩就話佢自己，啲人個個話我賣空。 嗯， 咪借空上位， 借空上位。 大鹏就话你个空都唔使借啦，你根本就，哇真系呢样奇奇，呢个 其 实几好 嘅。即系其实你嗰阵，即系其实佢就系卖紧呢一样嘢啊嘛，但系佢又卖得太劲咯，佢就撇除咗一个电影剧本或者成套电影嘅完整性咯，佢咪不断系咁，我呢一场卖咗我两个 get， 咁就算噶啦，笑就笑，唔笑 系啊，又系冇年嘅， 冇年嘅， 冇年， 即系冇年，系冇收尾， 冇 嘅， 失惊无神就走出嚟噶， 系啊， 冇啦， 失惊无神杀个人出嚟搞咗，你系咪有后续咧？系咪有后续噶？冇噶， 唯一一个有，唯一一个佢都玩到有嘅，唔系唯一稍有少少心思就系叫阿大鹏走去嗰个。殡仪嗰度咧，做司仪嗰幕，跟住然之后就话俾就话有十五万，有十五万，咁然之后原来嗰十五万咧系啊唔系 ，sorry 嗰个系婚礼， 婚 礼司仪， 跟住婚礼话唔要佢， 系啦， 多两万， 嗰十五万咧就系柳岩 俾嘅， 俾佢嘅，咁嗰个系玩过嗰样， 仲俾多两万佢，我都唔，我更加唔执要你啊咁样嘅，嗰度有几个人嘅， 系有 几段咯， 但系佢每次其实走出嚟都系失惊无神， 都系失惊无神噶啦，有头冇尾嘅。一个嘅冇， 但系 我觉 得某程度啦，你又见到话，阿杰斯又见到讨论区闹得好紧要咧，我喺微信朋友圈咧，啲人就话呢套嘢好笑嘅， 嗯， 好多朋友都话呢套好笑，叫人去睇嘅，咁 系嘛？ 可能都系咪朋友圈？ 即 系 两边都有啦，我 两边都有啦， 啊， 我唔会觉得呢套 唔系同埋 差嘅， 系咪又系我嗰种心态啊？即系睇完俾人搵捻咗笨咧，跟住然之后就。 死都话你呢边啊，全部 B T 嘅大佬，系我系肯俾钱入场，我都唔会觉得啊。因为再嚟呢套嘢，我都冇俾钱入场。阿杰斯叫我睇，我先睇嘅啫。咁我觉得如果唔使俾钱都可以 O K 嘅。 冇介绍错啊， 冇介绍错。 好牛，几好睇啊！ 打两镬咪先俾面咯。 冇啊，我系两极嘅，系两极嘅。我真系我同我师傅一齐嚟睇嘅。O K， 咁啊睇完之后，佢就喺度哈哈哈哈发达啦呢次。咁都十亿喎，哇！我哋呢镬仲发达啦。 系咯，就咩现象咧？嗱，譬如话咧呢种即系喜剧西片咧，其实大陆呢几年啊，一年你真系可以抄超过一百套嘅。咁但系你喂点样可以跑出嚟咧？即系你觉得吓，佢又冇乜卡士， 但系人在永途都系咁样跑出嚟啫。 喂，人在永途个古仔 strong， 即系 OK， 大家好多人睇都有共鸣。 坦白讲，近呢几年。所謂可以笑得到下嘅，有我哋頭先講嗰啲咁笑位笑位嘅，大陸邊度有啊？坦白講， 可以 爛過佢一百倍啦！講真，嗰啲所謂 可以咁講，佢哋而家咧，佢哋嗰種玩法就係咩咧？因為佢哋有喺網上邊已經儲咗一嚿足夠嘅粉絲量， 大鵬有好多粉絲。 其實大鵬係有少少以前。即係周星馳啱啱冒起嗰陣時嗰種咧，幾乎佢行出嚟，你已經準備笑嗰種噶啦。即係佢已經煲到自己上到呢個位嘅時候，講真句，佢拍到乜 Q 嘢都有人去睇。 你即係你嘗試下喺搜狐啦，因為佢係搜狐嘅簽咗 contract 係幫佢拍短片啫嘛。你打俾佢吊絲男士啊，佢叫吊絲男士啊，喂，好多人睇，話聲聽， 即係其實佢都有 fans call 到人，你嘅意思係 過億㗎， 係 佢好多都同阿柳岩拍嘅話聲聽，你可以睇下， 好樣， 喂，柳岩都得對睇啦，係咪先？ 俾你推介翻轉頭， 推翻轉頭啦。 咁即係而家就係佢哋全部都係嗱，即係一個小時代，小時代又係有足夠嘅粉絲，係 啊，都係靠個網啊， 即係。 而且佢三集啦，最清楚。 系咯，咁跟住煎餅盒，即係都係用網絡嘅力量嚟到儲夠fans， 就自然有人夠膽投資。 嗯、 而你出嚟係真係唔會差嘅。 嗯， 呢啲就係嗰個大陸嘅觀眾嘅。 即系唔理好 水平咯， 即系唔理好 系 咯， 即系其实好惨噶，即系譬如话嗱，你讲紧，哇，你净系讲睇中国票房呢几年升到爆灯咁滞，系咪嗱？今年净系上半年都升咗40%至50%，四百几亿嘅一定坐住啊埋单，今年爆厂嘅直情系，咁你见到咁辉煌嘅成绩，但系喂，打开你睇下啲戏，即系呢啲咁嘅片，喂，仲有就即系讲翻呢个国家。崛起，跟住然之後，嗱，唔好話你衝出，即 係 唔係，即係你做，即係當年啊，美國荷里活嘅電影，喂，大佬係。 即係主宰成個世界㗎嘛，嗰、個美國嘅價值係透過電影呢個咁嘅軟件可以、可以輸出去㗎嘛。喂，但係呢啲扎咁嘅嘢，喂，即係睇到喂擺喺張台面度呢扎咁嘅電影，喂點搞啊？衝出唔好話衝出世界啦，衝出亞洲都冇人同你睇啦。即係 衝到深圳都未得。 係啊，喂，然之後你講緊電影節，即係每世界全世界電影節，你拎到咩出嚟啊？ 你拎到啲八大大戰啊？ 好極端咯！你而家就係，譬如話，喂，你行，你攞到出嚟，你攞到出嚟參選嗰啲，差唔多定係禁片嚟 嘅。 你如果假裝柯柏嗰啲咁就可以出去參選，然之後咧。然之後咧，你去襯托， 唔係， 然之後 咧，輸然出嚟咯。 你然之後去表示你有參與到嗰個電影節，就係揾啲女星出嚟行紅地氈嘅啫。喂，都啲畸形噶嘛，大佬而家，即係你係好怪嘅，即係而家你譬如呢集咁嘅電影真係好恐怖。 係，傑斯，你上次咪問過我嘅，即係啲人話，我話點解話睇中國個電影市場？仲玩幾多年？你話點樣十幾年？我話起碼都仲有三五年玩。你係 記得啊，肥 K 講過呢、這個 三五年就 係 唔係？我話三年要睇佢點發展。 O、 okay. K， 其實而家個程度咪即係點樣咧？即係咪好似我哋九幾年嘅時候 會加 咪即係 我同意肥 K 講嘅 運才智叻星都可以拍套戲出嚟。 係啦， 即係都係咁樣噶。 而家 即 係 都有啲濫拍嘅情況係去到咁樣噶啦。即係分分鐘黃祖藍拍嗰咩《Candy La Baby》，如果佢有一億個 hit rate， 佢就拍一套嚟㗎啦。 四五百部一年嘅，差好最保守估計。 咁萬一， 黐線嘅大佬， 萬一啲人好似喂佢哋個潮流咁快，過多三五年，零零後上場啦，嗰啲比較睇外國戲再多啲嘅，佢哋比較水平高啲嘅，又或者中國各個經濟好似我哋香港咁樣，科技股泡破零三嗰陣時。一下子 drop 咗落嚟，喂，我就算去睇戏，我都千挑万选睇套好嘢先睇啦。你全部系咁塞埋晒啲咁嘅垃圾俾我， 系啊， 咪慢慢背弃咗唔睇电影。 其实唔需要噶， 唔系即系呢个有趣噶，唔系呢个有趣，即系话你，譬如话， 佢完全行翻。 我上次同阿肥 Kel 都探到呢个问题，就系话，即系我同阿牛刁民刘都谂，喂，你而家睇而家嗰个电影市场咁炽热，系咪先？起码十几年玩啦， 十几年玩 系咪先？咁但系譬如话阿肥 Kel 有另外一种睇法，就系喂，得三几年。其实呢个嗱，我唔敢驳阿肥 Kel 即系呢个好难讲嘅，因为你如果你即系喂大佬，如果你如果用仲持續係 咁 樣啊， 樣就真 喂大佬一年幾百套，大部分都係西片嚟嘅。喂大佬，你係阻止緊啲人入場噶嘛？ 即係其實 係，即係你而家問題就係話好複雜嘅。你俾我講啊，即係譬如話你話你二線城市係咪冇娛樂到？你一有戲上，我一定要入戲院睇。我溝女唯一嘅節目就係要睇電影咧。 上床都 係 嘅，其 實啊，唔係即係除咗上床之外啊， okay, 你有冇第啲有冇第啲嘢做咧？即係你、okay. 如果你而家可能就停留喺一個階段，就係話喂睇戲即係拍拖睇戲一定必然嘅。 咁 但慢慢其實真係。喂，大佬，啲人會諗嘅喎， 即係你個 我問下睇下阿肥嘅點講啊？我會睇得長遠少少嘅，因為講真，就算電影沒落，我哋就有個互聯網啊。講真，如果互聯網你都可以譬如有啲戲，將來我覺得好難有得 BT 嘅，甚至乎你一定要上嗰啲搜狐啊、樂視啊嗰度睇，免費都好，佢會逼你睇幾個廣告而賺你錢。咁所以咧，爛都有人拍㗎啲片。曾幾何時咪有好多啲網上電影咯，嚇好爛㗎其實。 有啊，我知啊。唔係而家講緊嗰幾一年幾百套，其實包埋呢啲 網 上電影㗎。咁 我成日就 好鬼爛㗎嗰啲。 點萎縮都好，喂你只要有一個互聯網喺度，尤其是我就到時可能過幾年通縮啊，啲人就唔會入場。咁某程度我哋睇個喺網上嗰度睇嘅話。睇嗰睇可能要逼你睇嗰五分鐘廣告啦或者逼你咁睇啦，咁你係會令到你都會有啲咁嘅創作製作出嚟 嘅。但我講緊電影啊，牛哥。 唔好意思，但係電影咪同就講樂視啦，好唔好？阿傑斯唔好中意樂視，我都要講。何以笙箫默定何以笙箫默啊？阿是撚蛋啦，同埋呢套《小時代四》都係樂視噶。咁樂視其實係點樣嘅咧？你俾一個月費，其實呢兩套戲咧。你唔係一定要喺電影入面電影入面睇㗎，你只要係樂視嘅付費會員，你免費有得睇㗎。即係其實某程度行緊呢樣嘢都可以囉。咁唔係電影同互聯網同步去做㗎嘛，某程度。咁只要互聯網唔死， 或者通縮嘅話，咁我哋用好少錢去 back up 一套電影，咁佢亦都要走去電影上咗，佢先至同步去做啊嘛。 即係其實你係、 哦、就等於一樣嘢，你有冇聽過啲黑社會啊 ？OK， 就聽嘅啫嚇，某字頭，咁啊佢係專做翻版嘅 ，OK， 但係啲戲唔得喎，咁佢反而自己投資，聽人講嘅啫，自己投資啲爛片，拍完之後自己印翻翻版俾佢班兄弟出嚟賣啊！ 佢投資埋套好大嘅片添， 係、啦，你知啦，有呢個情況出現㗎嘛？但係嗰時係翻版，而家係互聯網㗎嘛？咁點會冇電影 咧？咁分開講先，阿電視同我哋講緊嘅咧係個電影市場啊嘛，係講緊買飛入場㗎嘛。 買飛入場啊！ 你反而你講得啱啊！我唔係話你錯啊， 係啊， 偏偏你網上邊呢一個咁嘅消費模式係侵蝕緊個電影市場啊！ 一路都係點咯？ 因為人哋而家大陸俾錢喺網上睇，係佢哋已經係一個習慣 嚟㗎啦， 係啊， 樂視係習慣嚟㗎啦，其實 樂視唔止樂視啦， 樂 視小米講緊小米講緊今年抌150億嚟買波場啊、 甚至乎你騰訊都有啦， 但係只要翻俾錢，其實我諗即係你兩位其實兩個論述啦，即係但係其實呢個有趣嘅，即係話。其實最終點樣都好，其實翻嚟就係話，喂，你有啲乜嘢嘅觀眾，就會有個乜嘢嘅市場啦。即係譬如 即係你如果你小時代第一套撲咗，唔會有二三四㗎。 但係我嗱講真，我都仲係有個懷疑，就話你係咪三幾年貨仔咧？即係中國嗰個電影，因為咧，即係你會唔會過分樂觀，覺得中國嘅觀眾嗰個即係水平啊？OK，即係個藝術水平可以上得咁快咧，係咪先？ 啊， 即 係 喂，仍然都即係大佬，你睇到個電視嘅文化，喂，電視文化都唔短㗎啦，而家。但你睇到而家啦，喂，其實幾爛都有人睇喎，一樣㗎喎。首先呢個鬼子一樣係都係一樣有好多人睇㗎喎。 啲漫畫 衛視嗰啲劇集都係一樣。咁所以就係話，即係呢個翻去就話要睇嗰個觀眾水平咯。呢個係幾有趣嘅。 唔係，而且講真喺大陸 有冇要求啊？ 缺乏係啊 ，C 啊，你冇 C 噶嘛？嗰啲嘢，咁你而家有好多嘢焗睇噶啦。我俾佢垃圾你都 同埋你而家嗰個模式根本冇可能進步噶嘛。 係啊，真係可能進步。反而覺得真係劣幣驅逐良幣。 係啊， 即係你正正經經你真係用盡心血，你搞到喜劇好咩都好，點知原來啲二三線城市嗰啲根本。唔掰你 嘅，系噶。 甚至嗰个演员你拍唔到就系咁拍。 唔系，呢个演员话铲一铲雨伞运动嘅，即刻以后都冇谂。以后 咪翻我头先讲嗰样嘢咯。你就系见到最恐怖嗰样嘢，就系喂美国个荷里活市场，其实而家开戏，喂打啲funding 都要就， 佢系要考虑到中国个市场啫嘛。佢考虑到中国市场嘅时候，咪开始啲烂片咪嚟咯。 即系有钱嗰班系庸俗嘅，你咪要拍庸俗嘢咯。 系啊， 仲俾你玩几亿，你而家你拍到 Godfather， 你话攞5亿。去拍啊！嗱，你睇下有冇刮你啊？ 黐線嘅，係咯，佢 冇。有冇扭岩？ 有冇扭岩？ 最緊要就係 有扭岩都睇喎。 古仔過唔過到審批先？係咯，即係你而家最大鑊嘅就係其實你限制咗個創作自由啊嘛。你話喂，中國有冇好導演？梗係有啦，大佬係咪先？中國有冇好演員？梗係有啦。但你而家喂，大佬你而家呢種模式，你唔鼓勵人哋去喺個古仔度去鬥啦。OK， 仲有就係喂，演員其實唔使 Q 去做戲㗎，你出幾廿個柳岩出嚟就搞掂啦，係咪先？喂，即係冇，其實有時譬如話。聽阿牛講大陸嗰啲電影講演技咧，我哋依個嘥氣，因為你嗰套戲已經係一套西片嚟嘅，仲講咩演技啊？喂，我係演員啊，我本身有演技啊，我都唔撚想同你演啦，我想一比戲你啫，係咪先？大佬 比戲我咪越嚟越少 fans 咯。你睇下，其實有好多 是嗎？你覺得 是的啦， 即係冇 fans 同呢個你又係咪好演技係有掛鈎嘅咩？你覺得 有啲關係嘅，講真，睇下邊啲人啦，講真。 我反而而家我就覺得 即係柳岩嘅，我未必即係為入場睇。但係如果阿白百何啊、周迅啊、啊張靜初啲，我真會入場睇噶嘛。湯唯我都入場睇噶嘛。几唔好睇到《三成记》我都睇啦。 嗱，我唔中意你咁样笑啊， 系咪先？ 你咁样笑咧， 当然系冇范冰冰粉啦。 鱼佢两嚿， 鱼佢两嚿。 今日佛嘅 ，OK，OK。你呢种鄙视啊，即系我觉得系冇错啦。 人哋做得唔好啊， 喂，大佬，即系大佬刁文流系专家嚟嘅，佢可能欣赏到一啲演技，我哋欣赏唔到噶嘛，真系。 同埋而家恐防有一啲戏冇乜戏会俾啲演员去发挥到演技添。 系啊， 未必嘅。我即系 又未必。 唔系嘅，因为喺度就好难讲。就我一食宵夜嘅时候同你 讲。杨贵妃有冇咧？杨贵妃有冇？ 杨贵妃揾阿郑欣宜拍就有可能性啦。揾下系。燕瘦還肥啊嘛，呢個還嚟噶嘛，應該 即係揾阿鄭欣宜喺只馬度砌嗰下， 係 楊貴妃喎講緊，唔係 點解我未望得到佢同只馬砌嘅？ 係楊貴妃啊， 我知啊，絕對做禮㗎楊貴妃， 係咯， 阿欣宜做到楊貴妃㗎，係 咯，我知啊， 起碼唔使夾波先， 係咯， 唔使夾先，係咯，根本就 p 到佢砌只馬嘅啫嘛， 佢砌你要睇下係邊啲角色應該演邊啲嘢啊嘛，你話。找阿冰冰做楊貴妃，我家冇乜可信性啦。咁你話找阿冰冰范冰冰做阿白髮魔女，我覺得啱曬喎，都唔使用演技嘅話先咧。咁呢啲咪啱佢做咯，係咪先？ 嗱，我哋咁樣啦，投埋個票先啦，大家嚇。咁咧就 最少票嗰個講先定最多票嗰個講先啊？ 嚇？唔係嗱，我再講先啦。呢個小時代四呢就18票啦，跟住捉妖記呢就3票啦，唔係係3票，咁就煎餅盒就3票啦 ,ok, 好啦，咁呢就我哋嘅票數呢就可以左右到最後結果嘅，咁我由最細嘅票開始先， 兩 票嗰個先，兩票，喂，等下先，我要攞支筆攞本簿先。 阿德其實嗰兩票真係唔知我做乜鬼，因為佢睇過一套喎， 大家唔好影響大家，唔該。 阿德睇過一套喎，我真係覺得即係你憑你有咩資格講咧？如果你得一套嘅話， 你唔好理啊！喂，佢總之而家佢喂佢冇睇過，佢都可以有權投訴。 聽咗我哋講， 佢覺得我哋啲評述得唔好咩？ 係啊 ，OK， 佢覺得係咯，冇錯。 但係我又認為喎，嗰啲網友係咪三佬睇過咧？咁係咪先？咁又其實。哎，我又覺得， 喂，我其實我想先知道咧，如果有個網友三套都睇過，我都想讚賞下佢， 係嘛？ 咁如果有個主持三套睇過咧， 咁唔 有兩套啊入場睇咧， 誒呢啲叫戇交， 唔係咁你先可以做主持噶嘛？只有你有資格做到咯。 唔係我 嗱，我讀多幾個留言啦。嗱咁啊，就先傾咧，先傾就話咧，西時代就係西中之霸啦。咁即係可能係小時代啦。 未見過大蛇屙尿啊！ 係嘛？咁啊，仲有阿王阿 Kai Leon Wong 啊，佢就話煎餅盒，我聽到個名啊，就想燒佢數簿啦。 咁 樣啊，即係佢未睇過嘅呢個。 咁佢睇埋佢燒咩啊？ 係 夢想啊嘛，佢。 咁啊，仲有 Kenny 就話啦，嗱呢個要揾刁人答下都得。 邊個？ 話中國大陸除咗女女之外，即係都唔知有乜嘢係得嘅。 咁係嘅，我同意嘅。 我即係 依家周迅同埋阿湯唯得㗎，即 係咧，我即係得翻啲女女啦。好啦，嗱，我哋開始投票啦。咁啊，的先啦，阿的， 我揀捉妖記。 捉妖記 ，OK， 捉妖記咧就變成 有冇理由先？ 五票啦， 講個理由先，聽下先。 係講個理由。 女唔吸引，講完 咩啊？ 女唔吸引， 八百河。 唔吸引， 哦，唔吸引，好得 ，OK， 女唔吸引， 正常啦， 你 唔系啊，好在有个君 如女嚟噶嘛，女嚟噶嘛 ，OK， 阿太嚟噶嘛，嗰个系，唔系，诶，到我咯， 第二票， 唔系，冇办法啦， 讲理由， 我小时代四咯，因为我真系分咗六次睇，睇完都仲未揾到分到啲男主角，冇办法，咁我占几多票啊？三票，三票，即系咧就已经有21票啦吓。OK， 小時代四， 真係唔好意思啊，白白學，係咯，我捉妖記， 捉妖記， 我有記啦，有個理由話俾你聽， 係， 即係如果以咁嘅投資，大佬，呢啲交個咁嘅貨俾我嚟唔係啊， 咁噶咯， 係嘛？你頭先賺得好勁， 係啊，我係賺佢啊，但係講真，你俾個咁嘅投資我，喂，講真，如果我係用煎餅盒用1000萬去拍，可以賺10億嘅。煎餅盒係最好嘅，話俾你聽。你要理解人哋用嚿麵粉可以做到啲乜嘢出嚟啊嘛，大佬。 大佬佢都唔想啊，邊個走去好黐唔黐黐埋啊？ 知我黃宗明做 隊嘢啦， 大佬。你諗下，即 係咁佢咪有1億幾千萬係咁樣燒咗 嘅。等於落阿貓山王一樣啫嘛，話俾你聽，你大廚鮑魚。 用啲靚嘅鮑魚，同埋啲平嘅鮑魚，都唔同嘅錢啦，係咪先？仲有啲大齒魚翅啊，同埋嗰啲乜鳩咩咩嘢？ 嗱，咁喺阿肥 Ken 未投票之前咧，就好可惜啦，我哋宣布咗咧，就個冠軍就出咗嚟啦，西中之西咧就有20票啦，咁阿牛咧投呢個捉妖記咧就有10票啦，加埋，因為佢有5票嘛，咁啊跟住煎餅俠啊得翻3票，即係話咧。就算啦，阿肥 Kel 嗰七票咧，怼埋落去捉妖记都系得17票啫。咁所以咧，就小时代咧就一定系成为呢个世中之世。咁但系我哋都要听埋阿肥 Kel 嘅专业意见噶嘛。咁呢七票系会俾 边 套戏啊？ 我估啦，边个？ 佢一定系煎饼盒， 一定煎饼盒啦。你 煎饼系嘛？哦， 即系你完全系冇嘢，你完全系卖 fans 嘅。咁你竟然即系虽然佢系有十亿，咁我都好开心嘅。咁都可以呃到十亿，咁我叻咯。咁我第时好呃啲嘅。但系如果 唔系，你啲唔系呃嘅。 但系以戏论戏，真系呢一套真系唔得。你哋一条完整嘅。故事线你都俾唔到， 我仲有一个 point 想讲啊，煎饼盒，即系成套戏其实除咗咬煎饼之外，喂，其实真系同嗰个煎饼冇乜关系嘅，大佬。 呢个人佢 真系好离谱， 佢细个嘅屋企系做煎饼， 你起码喂，你起码都 等完蝙蝠侠 呢个，唔系呢个就系话你宣，你系咪可以藉住一套戏去输出一啲价值？喂，唔系呢个系北京传统一个早餐，喂，你可以讲下呢块饼噶，咁你第日我有外国游客唔觉意睇过呢套煎饼盒，我都会嚟北京借喂块饼啊，喂冇。我 中间咬个煎饼， 咪就系嗰个阿伯咬过块煎，啊佢一两个 shot 嘅就大佬， 整点样整个煎饼都系， 咁你咪即系呢个咪你又嘥咗块饼咯， 块 饼你冇讲 咯， 系啊， 话咯，我用最低值， 你明唔明白？ 我 fulfill 到你。 如果呢块饼 系啦，你可以填， 其实可以玩到好强噶， 你可以玩到 明 噶 啦。 唔系如果呢块饼系乜？葱油饼公司独家冠名赞助，佢咪讲多啲咯？你冇啊嘛？所以咪連個直接式廣告都冇啊！ 你識得借題發揮啊嘛！我點解你唔做蝙蝠俠，唔做蜘蛛俠，你要做煎餅俠？ 係啦，冇錯啦。 因為 你有個因由，我所以我咪就 可以滿足到大家嘅。 係咯，總之 係 咁嘅錢。 但係起碼講咗你有樣嘢。 That's why 就係我就話佢嗰個同咩兒時回憶嗰個係低能嘅， 即根本得個 噏字， 黐線， 根本得個噏字， 咩全部 得 佢一句説話咯，我爸媽賣煎餅啫嘛，佢就係咁樣啫嘛，低能噶嘛，再講呢個。 低能嘅，完全低能，鏡頭仲低能啊！如果你識睇， 係咪啊？ 都係用咁嘅價錢。 喂，鏡頭同價錢唔成 冇關係㗎。 你睇下我先。如果一個入邊，你係用嗱，等有樣嘢啱啱而家有一條 YouTube 咩 FF 嘅咧，佢用八嚿水係400,000點擊啊，呢個贏咗咯。 FFX OK， FFX 呢個咪贏咗咯。有啲人用唔知咩用幾多錢，就去唔知邊度買條80,000+嘅。廣告喺灣仔， 嗱呢個現象真係啦， 真係要講兩句， 咁咪做唔到嗰個效果咯， 真係要講兩句啦，其實 漏水得啦， 得， 你唔好話笑大陸，其實你香港人某程度上都 係，咪就係咯， 你笑佢咩啊？笑佢硬膠咯。咁你咪攞到个点击咯，跟住咪可以卖钱咯， 卖钱咯，八嚿水就可以卖钱咯。 我又想即系讲我睇完 FFX 嘅感受，喂，我真系笑唔出嘅，讲真， 我冇睇过啲。 即系你而家嗱，即系成个 culture 就系咁咯。其实啱噶，呢个咪煎饼盒 culture 咯， 系煎饼盒 culture。 我就整烂佢，跟住然之后你多人讲啊，咁然之后咧就好似阿刁文咁讲，喂，你觉得你系赢啫？喂，大佬。是成个香港嘅文化嘅嗰个层面睇係输㗎嘛，大佬。 唔好意思啊，心痛感受你知唔知刁人边个文牛係一个负面形象嚟嘅。咁我都 work 喎，话声听係先。 啊你又未够搞嘢喎。 係啊。 我呢个好 cheap， 唔系啊，你都未 废嘅人嚟噶 嘛，你唔够难，你要再难啊！你而家你睇 FFX 啊，睇下煎饼盒，你咪知道啦。 系先，我啲尽量 系啊，你要再加倍努力啊， 你要 努力做咩？ 唔系， 你根本叫未入流啊！ 再讲， 点解 你 够啊？ 喂，流马车咁样系咪先？你咁样会烂咯？系咪先？ 唔系，再讲一样嘢。好乸佩服傑斯嘅 FFX， 我八秒已經 講，我都係八秒識咗 呢條友，可以睇撚曬。 點解我哋會睇得曬咧？阿 Kel 話明冇錯啦。喂，大佬，即係我哋以前都拍過仔，你想點先？ 嗱，首先我一定超過八秒嘅， 我睇曬，我睇兩次添， 我呆咗7秒先， 先睇 到。 究竟是導演出問題啊，因為啲四隻嘢出問題咧、啊，跟住再睇下 睇嗰出問題啦、 啊。 諗緊嗰四條嗰四隻嘢係咪俾人整蠱咧？ 係咪俾人整蠱咧？係 啦， 點解要著件講嘅保鮮紙衫？ 喂，但係咁講喎， 印象係嗰件冷衫啊嘛， 嗰件 係咯， 哇，真係個、真係學你嗰句啦，服裝唔知燈光做乜，燈光唔知導演做乜，導演又唔 但係佢計嘅喎，佢真係計嘅喎， 唔係即係搞到如此地步。 但係佢真係計嘅喎。即係拍 FF 成條片出嚟， 八兜八嚿水都可以做得咁樣，你就贏咗。 嗯， 煎餅鴨係贏曬所有嗰前面嗰兩套啊！話俾你聽， 嗱，佢就係話啦，贏。你而家你個角度喺贏，係 啊，我贏嗰度。 我就係講緊成，即係我哋講緊套戲嘅質素。 如果成套戲嘅質素， 你輸乜嘢咧？你就係、就好似阿牛呢種心態嘛。你九嚿水可以拍嚿嘢出嚟贏嘅、我要贏你。我係咪要再諗一個更難嘅嘢出嚟？ 兩嚿水嘛， 依家亂，喂，即 係 亂幣都唔叫勁啊！直情係要 係倒幣， 廢幣 係啦，廢幣， 廢廢 廢幣啊， 廢幣， 亂幣都唔勁，我要整個廢幣出嚟， 驅逐亂幣， 驅逐亂幣， 然後真係贏埋兩， 咁你係 贏埋兩幣， 呢個世界就係咁，即係好 餅啊， 係啊。好慘㗎！ 呢個 真 係有嘢㗎，係我啊，真 係 你知唔知？ 係啊，所以即係翻返去電影就係你，當你真係㗎揾到一套好嘅電影睇多次咯， 真㗎， 真係㗎，珍惜佢，真係好難㗎，而家好難。 尤其是我哋而家成日，我成日揾啲舊片睇，你真係要好好珍惜。哇，點解當年哇咁多好片，點解而家會變到咁？即係唔係話淨係中國、香港，其實。荷里活都 係係啊，冇錯啊！ 其實 你而家荷里活，你揾到好睇，即係有水準嘅電影。你唔好同我講變形金剛四大，我都話所有有 graphics 嗰啲，喂你睇到啊，工廠式有幕有曬成個 formula， 跟住然之後 target 係個大陸市場。喂，大佬冇嘢好講，冇 talking point 嘅，其實嗰啲咁嘅戲。 所以咯， 係啊， 唔好你唔好淨係講呢個電影啦，甚至我哋識咁多漫畫朋友啦，漫畫嘅。你喺香港可以畫到，你如果你點解我哋香港漫畫上唔到大陸咧？就個意識形態問題啊嘛。我哋冇咁多風雲決，可以諗到阿蝶風係台灣，吳京雲係中國大陸噶嘛？話俾你聽。 唔係咁，如果你呢啲好興係邊個老細拎上 去 ？O K， 咁係嚇。喂，某程度咪一樣阻礙咗個創作咯。喂，如果譬如香港嘅漫畫一樣上到大陸嘅。一樣有爛嘢俾你啦，仲爛都有啦，話俾你聽。而家香港漫畫其實冇停到，我而家睇得嘅，仲打死喺翻香港嘅咧，全部都勁嘢嚟噶。而家香港啲漫畫話俾你聽，但任何一度一部都上唔到大陸啊嘛。啊，除咗古惑仔之外啊， 古惑仔上軌道， 唔係電影可以上到啦。嚇、啊，我覺得黃曉明做陳浩南，你驚唔驚？ 你信啊？ 传紧佢啫喎， 倾好咯系嘛？ 你信啊？ 我算咯， 但搞掂个剧本先再讲啦。但系如果 唔使噶，唔使噶。 唔系其实 陈浩南大佬 呢度已经捐咗两亿行咗去噶啦。 咁讲即系睇唔单在啦，咁睇咗咁多年西片，呢套我都几期待噶。即系拍出嚟睇下有几犀。 陈浩南我大佬唔系长点样啊？ 我谂点都好过罗振添啊！ 好噶， 好过罗振添 啊！好系点好啊？ 哦，唔係個揸 fit 人係姓習嘅， 習 啊，冇錯啦。 阿習嘅阿公先係姓毛嘅， 對家嗰個咧就姓周嘅， 姓周嘅， 靚周， 東星啊嘛，姓周嗰個大佬， 好啦，嗱咁啊，再宣布下個結果啦，西中之西咧就係今晚我哋嘅得主咧就係小時代四，好嘅，21票，咁啊，另外咧就另外嘅捉妖記同埋煎餅鴨打和喎，啊，即係因為加埋阿肥 Q 最後嗰七票咧，就都係十票，咁啊十票對十票， 實至名歸啊！ 係實至名歸啦，小時代四，唉，由四集嚟攞一個西中之西都差唔多啦。 年底係咪有個年底係咪有個2015西中之霸做一集？ 係嘛？咁啊，喂好喎。 嗱我 係啊， 你真係我揀三套啊？你真係冇可能係。 唔係我哋呢個係其實係幫班網友咧，即係一個 shortcut 嚟嘅，譬如話喂。你想睇西片嘅，我得咯。如果信得過我哋嘅《小時代四》啊，一套搞掂，唔使我哋咁樣啊嘛。一年到晚喺度睇，其實我睇好難度啊。 你完全唔會明嘅。如果你第一你單獨睇一集，你真係完全明乜嘢。 但係點解你唔擺阿楊貴妃落去？ 咩啊？啊， 唔過十億啊！ 其實楊貴妃啊，我冇諗過喎。嗱，楊貴嗱咁啊好。 屌你收埋啲好嘢嘅， 係嘛？楊貴妃咧，我分三次 ，OK， 都冇《小時代四》咁勁。喂，即係呕血嘅又係睇上去。 你收埋曬，你試下下次玩到咩啊？我哋冇人攞套出嚟啊！ 斗难 啊。好嘅。嗱得喎呢个人。 斗难。 喂斗难。喂真係喎、我有信心赢喎、 我都有信心赢喎、 喂但係呢个要网友参与就係我哋每人攞咗一套西片你要睇㗎嘛 你要睇 叫网友攞套西片出嚟仲要指明边个去睇 係啦係啦冇 错。一齐睇完之后 係啦 我哋四个我有 隨时真係可以攞到出嚟。 四个隨时㗎啦而家。 强旺啊呢样。 哇真係要强旺。啊即係呢咁努力啦。 咪喎即係我话攞完套西片要指明边个去睇。 OK, 得 一 即 係一齐。 咪一齐跟无端端有套西片但有话柳岩有话周迅喺度嘅。咁咪叫你睇喎。咁你就实睇 喎。咪佢其实嗰两套系我入场睇嘅知名系我啱啱先睇完嘅咋。我系早八个钟头睇完嘅咋。 即系我哋变咗好似一个一个咪一个即系嗰啲评审电影评审。 好我哋试下讲下。好。咁阿的又揀到啊我哋四个人就呢度四个。 好就咁决定。 我哋年尾好年头。今年唔做咗咩春晚啊好年嘅春晚。 就咁约定。 就咁约定。 2015年大家揀一套西片出嚟。 最难嘅。 唔係总之大即係总之大家揀一套西片出嚟啦。然之后再选呢个年度嘅西中之霸。之霸。今日系西中。今日系西中之西都系小嘢。 我哋要俾网友我哋攞出嚟。要望自己睇一睇先。 係啦。 係啦。你自己 B 又好使 B 㗎啦。 好啊。 OK,OK 得。我呢日四五套我返去再抡一次。就冇計啦。仲要抡一次。我睇邊度最賴我先攞出嚟。 好啦。 我講咩鬼樣嗰啲唔係最賴。 講多句啦。講多句啦。我發現呢就我哋今日講咗三套呢其實呢就有一套你唔使 B 㗎。呢個煎餅盒呢 ,YouTube 呢有高清 㗎。 OK, 係啊。我唔覺意俾我發現到嘅。成套擺曬喺度噶，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唔使 B 咁啊，我哋都可以睇下。 唔係啊，唔係啊，第二套我仲有啊，《小時代四》都有， 都有啊， 真 係 都有。 咁可能真係連呢個捉妖記都，捉妖記未必有啊， 捉妖記未必有， 廿幾億就未必有啊，係啦，咁啊就係咁啦。 好啦， 咁啊， 宣傳啦， 我冇乜嘢咁啊，睇睇咪提一提大家繼續買飛咯，點啊？ 買咩？ 仲有咩啊？買呢個咩啊？ 不上頻道 啊，咁啊， 即係應該點講咧？ 仲係賣緊飛， 我每次都要帮你 眼遮王又嚟眼遮王， 唔系啫，我踩你唔俾啊， 系 咪先？ 你唔系踩佢，你话唔嚟睇嗰啲咩又契弟又咩？ 系啊，乜都得，我集集我集集角色都唔同啊， 系， 即系你谂下啦，600个位，嗱，其实去嘅情况买飞嘅情况都几理想啊 ，OK， 六百张飞，嗱，如果俾咗我啊，俾咗一张我啦。而家仲剩599张，扑你个鸡！ 冇599啦，大佬。 喂，扑你个鸡，你都仲唔买执噶啦？杰斯仔唔系咩家先执，杰斯执噶啦，快啲俾钱买飞啦，契弟！ 执屈噶啦，打 执屈噶， 系啊， 仲有599张啊，扑街，你唔顶唔顺啊？ 好啦好啦， 快啲买啊！ 就住你讲599张啦，仲有599张啊！ 系啊，快啲 大佬， 最后嗰日都 咁，我知道，咁我知道嚟紧 高金啊， 系 夏兆星嘅空凳啊， 冇可能选立法会啊，零压高金， 我保证俾个西数你睇，系嘛？ 599 喂有西睇嘅 show 喎你都讲笑喎大佬。喂加价添啊大佬。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咁冇空凳嘅。咁啊最后揀返隻你听就听唔听就扮就嘅歌啦。咁呢就张惠妹嘅。但係呢大镬就我哋喂 小时代。 西中之西嘅主题曲㗎嘛。小时代四嘅主题曲。咁啊第四集呢就係呢个张惠妹唱嘅。是啊是他唱的咁啊可以听一下 ,ok, 咁啊那个歌名呢其实都是叫返那个咩灵魂尽头 的。灵魂尽 头。是咁仲有小时代四呢个英文名呢我觉得又是一绝的。是 ,tiny time, 即是呢即是唉。 中文点解 啊 小时代。 总之就是。 小时代 总之呢 你是真正的西人呢，你是不識解的 ,ok, 就是这么简单啦。 我成日以为 是。就是改个英文名呢，你其实都是即是失禮人的，即是 tiny time, 不是，我成日觉得小时代不是手游。 不是，很简单，即是他说你的小时代式很简单的嘛。 I was born. 是啱啊 ,when we were young, 啊嗰啲咁嘅嘢呢一定係呢啲嚟嘅。係啦，冇理由嘅叫做 tiny times 嘅，真係廢一絕又係好嘢，好有中國特色。咁啊好啦，咁啊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返嚟再見㗎喇喎。好，拜拜。 我唔知見唔見到㗎，拜拜。 好，拜拜。 全場總會有一片幽暗像海洋，誰能橫越，誰又墜落没声响，一直认为心之所往才是方向，不停受伤，但也得到了奖赏。最孤独的时候，最怀念旧时光，我们用笑用泪盖的小天堂，所以我发现你旷野里的善良，你没忽略我倔强下的体谅，很开心你终于来了，在我差一点放弃的时刻，时光从不停留，你却频回首，直到灵魂尽头还是守护我，很安慰你终于嘲弄的，原谅他们不懂真爱是什么，反正如人饮水，生活的奋斗的，只有你我和我们在乎的梦，很开心你终于来了，在我差一点放弃的时刻，从不停留，你却频回首，直到灵魂尽头还是守护我，很安慰你终于来了，在我看不到光亮的时刻。